在井水里，我看着你意乱情迷，怪怪的被纸钉泼墨在手掌心，让我刻骨铭心，该不该清醒这不见的姓名，再别有用心也不再觉难离归隐。我恨你，我爱你，已经坠落谷底，也淋上遍体，对不起，趁你的勇气比谁都彻底，有时任性，有些决定，解释不了的宿命，爱到荼蘼在所不惜，也算是过期。怎么爱情总要念心，在长的伤口努力，我抱着你甚至不起，干脆切断这神经，捧我在手掌心，让我刻骨铭心，该不该清醒这不真的细腻，再别有用心也不再觉难离归隐。我恨你，我爱你，已经坠落谷底，也淋上遍地，对不起，有些决定，解释不了的宿命，爱到荼蘼在所不惜，也算是骨气。在你眼里我的悲喜，能够叫你看得好过瘾，都不枉我忍受过自己。下流星触不可及，美得让人快要窒息。